方睿一次机关算尽的攻击，最后却被霸图凭借出色的整体协调性给避过。只是一击一闪，但内涵实在太多太多，普通观众还不怎么觉得，职业选手群里已是一片叫好声。而在这片叫好声中，霸图五人再次极富节奏的一个接一个的又重新贴回了山壁。整个过程，五人的角色就像是一道起伏的浪花，被这道气贯长虹的念气推起落下，攻击不中，甚至都能给山壁顶上的苏沐橙造出攻击机会。这一起一伏，齐整迅速，转眼间霸图五人就已经回归原位了。不过方睿精心准备的攻势当然也不可能只是这一击，七冠长虹出手后，海无量就已经开始酝酿下一击念龙波。海无量再度出手，念气凝聚的长龙仿佛在咆哮，直朝霸图那段再冲去。这念龙波是完全由操作者操纵的，攻击更为灵活，霸图再想像方才那样机械式的闪避显然再无可能。但是念龙波却不具备气贯长虹那样的穿透性，霸图战队这边韩文清的大木孤烟笔直地冲了上来，钢筋铁骨开启，那模样显然是要直接用身体将念龙波吃下。战场之上，永远不要顺从对手的意图，那才能牢牢占据主动。韩文清要让大木孤烟身体来撞，方睿却偏偏不让，一个操作下去，海无量手臂一抬，念龙波昂首上空，竟然就从大木孤烟头顶上翻了过去。不顺从对手的意图才能破坏对手的节奏，但是韩文清的节奏却没有被破坏，聂龙波从大木孤烟头顶上飞过，他的动作轨迹却没有丝毫改变。冲，笔直的冲，向前冲。前方海无量没有撞到聂龙波，大木孤烟就索性向着海无量攻了过来，一个箭步，两者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此时翻过大木孤烟头顶的念龙波颇让方睿有点鞭长莫及的感受。另端山壁的叶修立即发现了这端有些不妙，霸图突然改变了态度，因为星星目前给他们制造出的局面让他们左右都是难受，所以他们开始放手一搏。大木孤烟的冲上只是一个序曲，霸图战队明显是要扛着头顶的两道远程伤害强杀海无量。此时大木孤烟头也不回的这一冲已经踩乱了方睿的节奏。永远不缺勇气的霸图在明知星星极有可能布下伏兵的情况下依然紧随而至，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从正面冲破星星的部署。他们是变得更谨慎了，但是正面强大的风格依旧不变。海无量目标，大木孤烟挥了第一记重拳，身后冷暗雷、石不转、百花缭乱、长河落日也不再紧贴石壁隐藏，突然一下子就四散铺盖。海无量那记翻过大木孤烟头顶的念龙波，接下来选择哪一位，一下子还需要抉择一番。可此时方睿哪还有功夫犹豫，大木孤烟转眼就到了身边了。取消吧，方睿心中已有技能取消的打算。可就在这时，视角中一道人影突然就出现在了一个让他觉得无比顺手的位置上。来得好，方睿心头一喜，不浪费技能的当然是上上之选了。这身影的选位如此漂亮，让方睿顺手之极，一点都不耽误功夫。于是念龙波一转，结果那身影就好像知道聂龙波会在此时向他一转似的，身形突然又向外一错。方睿也是下意识的连忙跟着对方这节奏又是一调整，末了心中就叫坏了。噗，大木孤烟的拳头已经砸到了海无量的面前，未取消的聂龙波已被强行打断，海无量的身形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飘出，视角却还凝望着那个引诱他多做操作的身影。事实上不用看，这时他已经可以肯定这是谁了。林静言，无论从性格风格还是技术上都无比了解他的林静言，也只有他在那一时刻能用一个站位让方睿瞬间放弃技能取消的决定。 方瑞仪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选手，但是姜总是越老越辣。英勇跳跃，巨木小的身形此时已从山壁上飞出，由小变大，急速落下。霸图的行动快，他的决断却也不慢。一看大木孤烟冲向海雾亮挥拳，他就干脆没用什么远程攻击去干扰。巨木小这散人的远程火力，无论伤害还是控制力都效果太差。英勇跳跃，巨木小直接飞出，急速空降。他已够快，但此时海无量已被轰飞，霸图看到他空降，立即四散形成预定的包围网。霸图五人此时站得相当开，这无疑也让苏木城这边枪炮师的重火力没办法全面覆盖。面对只是这样一个角色的高空打击，霸图显然并不是只能龟缩在石壁下防御，他们只是根据不同的形势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时候星星还只是两个角色出现在他们面前，山水不险，他们趋于谨慎，以防守姿态为主。而现在左右上方火力攻击很是麻烦，前方又出现方瑞这个猥琐家伙的骚扰，霸图不动则已，一动立时全面铺开，角色扩散，分担沐雨成风的重火力，一边就各朝自己锁定的目标冲去。大漠孤烟继续攻向海无量，余下几人呢铺开的网络却显然是要对落下的君莫笑来个瓮中捉鳖。卫星射线，沐雨成风这边一个大招放出，目的不在攻击，却在掩护。那豪迈的光亮几乎是笼罩着君莫笑一同落下，分散中的小光柱立即旋转着荡开。这种保护之下，霸图几位哪里能轻易对君莫笑做出攻击？也就是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可以由远端发动一些攻势。百花光影扑上，那卫星射线交汇着，同时却还向着四周投射。张家乐不只是要发动攻击，他还用他的百花光影来掩护队友的进攻。与此同时，对于远距离的攻击手苏木成来说，这是对他视线的一种切断，干扰相当大。双方似乎都没办法立即发动攻击，但是张家乐这一波百花光影实在太豪迈，消耗庞大，很快就因为部分技能冷却的问题变得无以为继。结果就在渐渐退散下去的光影中，人们方才看到两道人影竟然也是向着海无量那端冲了过去。长河落日，冷暗雷，两个全系最终竟也攻向了海无量。对君莫笑的包围意图原来只是霸图固步一阵，通过这一炸攻一定程度封锁叶修举动的同时，还吸引到了苏木城的注意力。再在张家乐百花光影的掩护下，当意图最终暴露时，星星已经失去了第一时间阻挠的机会。轰轰轰，苏木城只能让沐雨成风从空中发动攻击干扰这二人，但两位格斗系角色此时齐齐开了拳法家的钢筋铁骨，霸体之下完全是踩着沐雨成风攻击炮火飞速向前。两个角色身上不断闪动着白光，却是张新杰的石不转在看护着二人的生命。攻击这二人，打断石不转的治疗，无论如何抉择却都已经无法阻挠这二人向海无量的冲势。叶修的君莫笑呢？君莫笑正被张家乐收缩的百花光影套住，之前铺得太开，一些技能冷却后立即力有不逮，此时只是面对叶修一人却足够支撑。张家乐的举动也绝不是只图一时之快，也是一步一步铺好后路的。前一刻还进退两难左右尴尬的霸图，竟然顷刻间就抢占了有利形势。而在他们这样的高压反弹下，星星此时相对他们的弊端是如此的明显。人少，为何会人少？星星不止埋伏，为何不全力出击？因为唐柔的韩嫣柔重伤刚下火线，他需要先进行一下治疗恢复。他那样正面强打的职业和风格，在之前那种残血下就投入战斗，面对霸图这种风格的队伍，恐怕一上来就会被一波打死。治疗拉都拉不回， 星星这埋伏搞得这么一二三有步骤，何尝不是为了多延缓一下时间，让后方的韩嫣柔多恢复些生命。但是当他们的埋伏被攻破时，这一弊端却成了此时他们非常致命的一个缺陷。 难怪霸图会追得这么紧啊，他们是在狠狠咬住韩嫣柔残血这一弱点啊。因为韩嫣柔残血，星星就等于是缺一人在应战，那样残血的角色不可能直接就再投入战斗吧。 难道说韩嫣柔根本就是他们故意放走的？一个残血的角色归队，导致此时星星伏击偏软，如果韩嫣柔直接阵亡，星星直接一个满血的角色出现在战场上，星星这时候的伏击强度那又会是什么样呢？ 职业选手们看到这时，开着 QQ 的都在群里疯狂地刷起了消息，飞快地分析讨论着眼下的这一切。 洛丹唐柔偶遇霸图五人开始落下的被动，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嘛。 霸图一直在紧紧地掐着这点啊，哼，真是太老谋深算了。 只是这样看着，想到这些都会觉得可怕呢。星星要怎么应对啊？ 哎，唐柔呢？韩嫣柔呢？这个时候怎么也得要出击了吧？ 或者换那个召唤师上阵？召唤师的话，要破开这样的局面有点难呢。 要出去了。 职业选手们此时也是上帝视角，转播也是重点，小窗一直关注韩嫣柔那边。 我去，这是要孤注一掷吗？ 最终看到星星的举动后，大家一致惊叹着。星星战队战斗法师韩嫣柔和召唤师媚光齐齐出阵，也就是说他们换下了治疗。